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。我唔系卓佳佳，我系 Oscar 拉，我系学文思潮黎文乐，欢迎大家收听花生台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阀。 好，翻嚟第三节啦。喂，头先最后尾咧，我未总结一句，即系你可以睇得到，本土派又好，自决派又好，真系俾人打到炒晒。你连即系自己肯有勇气出嚟讲你自己嘅论述咧，都阿芝阿Jo摩洛哥咧，就睇到咧成个世系已经冇晒呢个势头。 屌你咁样，咁你唔好话人哋 Isol 嚟你啦，大佬系咪？ 即系自我 iso 嚟咯，呢个系一路我嘅讲法嚟噶嘛？ 唔系咯， 喂，你攞得呢一个嘅政治理念系要同前人系截然不同嘅 ，fine 唔紧要， 嗯， 我觉得你有勇气，但系你要解释你嗰套嘢俾我哋听先得噶嘛？ 嗯， 本土主义又好，系嘛？我哋要保留即系本土嘅特色嘅，我哋需要即系捍卫我自己香港人嘅优先嘅。喂，呢啲又冇问题。 系啊，你要有理论。 我哋都系讲呢样嘢噶嘛。我都同意认为香港人咧系应该有自决权利噶。无论当年嘅1983、84年嘅前途谈判嘅时候，甚至乎去2047嘅时候，咁但系唔系我主张噶嘛，系你哋主张噶嘛。你应该有你嘅思路，你应该有你嘅谂法同埋你嘅论述噶嘛。我点代你讲呢？我点去代你哋去诠释呢个社会现象呢？同埋你哋争取嘅诉求呢？梗系留翻你啦，大哥。即系我唔系公开喊话叫你嚟啊，系唔嚟啊算啦，大佬。但系个问题，我从呢一个嘅邀约里边系反映到啲嘅现象咧，就系真系俾人打巢晒咯，真系俾老共打到一扑一碌咯，系输九个一皮咯，连咁都唔敢讲嘅时候，咁系咪大镬啊，大佬？我哋嘅抗争嘅运动系咪应该要重新再思考点样再出发啦？呢个先系我重点啊！即系嚟唔嚟嗰啲好闲嘅咋，只要唔得闲咪唔嚟咯。我都成日唔去噶啦，有时系咪？好，系咪曹总想讲第二个题目啦？ 即系我上个礼拜就咩啦？即系都见你同阿龙都好攰啊！我都依然坚持一定要讲国民贵，因为好大镬。咁啊，确实即系嗰个收听数据啊，证明我冇错。咁啊，咁啊，国民贵呢件事其实系好大镬嘅，其实系。咁啊，佢而家就预言啦，咁就会将会咧喺嚟紧一个月里边咧，就会好似唔知会搞记者会啊。咁佢就会即系话佢好似上海。仔咁样喎，屌你真係搞记者会爆大镬喎，咁我上海仔就好即係就好废啦，係咪好快咁变咗潜逃著草啦，原本即係搞记者会。咁但係佢会唔会咁样啦？但係阿国民贵呢件事呢，其实係可以牵涉到呢，即係嗰个叫做係中美个之间个外交关系，外交关系。尤其係呢，你真係好大镬，你 VOA 你开坏嗰个头，即係你係证明到俾老共睇到，其实特朗普係有能力係用政治係干涉到，係可以干预到传媒运作嘅。 我諗有啲朋友未必知道发生咩事呢，就係国民贵原本呢就已经係事先张扬去美国之音， 嗯， 係讲呢一个嘅爆大镬。 係爆大镬。 本来係预咗3个钟头。做咗1个钟头， 又做咗1个钟头， 就另外嗰2个钟头咧 cut 咗。 咁亦都中 事后嘅解释咧，就话咧我哋系已经一早预咗咧嗰2个钟咧系录影嘅。嗱，点解在于咁大镬咧？大家都知道咩叫美国之音。 嗯， 美国之音就系真系结束一党专政，不过系支持伊朗啊、伊拉克啊、中国啊、越南啊。即所谓整个西方的阵营里面呢，是最主要的舆论工具。 嗯， 我去华盛顿做过一次节目， 嗯， 美国之音， 是 我都好怕，因为你要讲普通话嘛，大佬。哇，大佬好像入白宫咁嘅。即手伸啊，又要戴护照啊，个记者，因为我哋平时 去做訪問嘅時候，我哋係唔會帶護照噶嘛，大哥。即係你有香港身份證，鬼識你咩香港身份證咩？ 因為好多人就即係將佢咧，即係將呢個美國之音咧，即係同呢一個自由亞洲咁樣咧，即係同一類型去比較，其實 差唔多，真係姊妹電台。 姊妹電台。 因為點解咧？當年點會有自由亞洲電台咧？就係呢個克林頓嘅時代，九十年代搞起噶嘛。 嗯。 最初喺呢一個嘅冷戰嘅階段咧，叫自由歐洲電台。 係。 當年就係好重要的一個影響咧，就係令到咧係成個即係蘇聯同埋成個東歐陣營咧係倒台嘅，因為佢真係啲人咧係聽呢一個自由亞洲，甚至乎係美國之音，因為你嗰啲鐵幕國家完全控制曬輿論嘅時候，我咪靠聽你嗰啲情況咯，係咪？喂，今次你美國之音揾到郭文貴上去。之前其實老實講已經做過呢啲相類似嘅訪問嘅啦，喺另外一個媒體叫咩名話？ 唔係明鏡， 明鏡，喂，都係咁上下嘢嘅啫。你預早宣揚 明鏡冇咁大鑊啊！明鏡咧，因為佢講呢啲咧，即係叫做係中共權鬥嘅政治八卦多啦，即係可能會有啲人係將佢當咗係即係譬如爭名動向啊之類嘅 friend 啊。咁你即係你聽嗰啲咁嘅嘢，即係你就等於喺尖沙咀 同意，因為你第一美國之音係會有短波。自由亞洲一樣是入到老大陸的， 同埋佢係一個正路嘅傳媒，係咪？你覺得佢正路嘅傳媒， 即係佢要 professional 少少。係 啦， 雖然背後有捍衛美國嘅政治利益喺個考慮裏面，或者美國嘅價值咧，講得佢好聽啲就係叫做即係宣揚自由民主啦。 嗯， 喂，過去七十年嚟，全世界佢係有百幾種語言，真係建立民主嘅地方㗎，喺全世界，大佬。你呢一鑊波波下，竟然係 cut 咗嗱，我得幾個估計嘅啫。中國外包部即係反台就一定噶啦。咁但係都解釋唔到點解你中途會斷波嘅噃。 咁佢承認咗啦。 美國之音嘅中文台，唔好話分廣東話同普通話、西藏話同新疆話啦。你日日都俾外交部喐你嘅啦。你喺我嗰度播短波，我都喐你啦，大哥，佢都干扰你啦。咁但系点解唯独呢一次喺郭文贵呢样嘢里边，会系波波下断咗咧？ 嗯， 如果你话单单系中国外交部抗议嘅话， 嗯， 好，有啲人嘅延伸嘅讲法就系话，因为美国之音喺北京有个办事处嘅，如果呢一镬嘢乱嚟嘅话咧，就连北京个办事处都 cut 咗。喂，我又唔觉得，即系以美国之音。咁強大喺美國政府背後實力嘅機構，會怕你 cut 咗個北京辦事處？ 嗯， 喂，過去嘅日子裏面冇要挟過咩？咩趙連海啊，咩嗰啲維權律師啊，你日日都喺度播緊嗰啲嘢嘅， 一定有啦。 喂，佢唔抗議你，佢唔會要挟你話要 cut 咗北京嘅辦事處？喂，今鑊你真係七十年嚟啊，美國之音差唔多有七十年。 係， 喂，呢鑊真係醜聞到阿媽都唔認得喎，大佬。 嗯。呢、這个好大镬噶！ 国会而家都准备要调查， 系要调查噶， 因为你系代表咗美国政府噶，代表咗美国成个官方噶。虽然你话新闻自由还新闻自由，你中意做播乜又播乜，但系冇理由播播下断咗噶嘛，大佬。你一系就 from day one， 我都唔会邀请郭文贵上嚟，所以我认为呢一个系一个红色嘅通缉犯。我认为佢讲嘅嘢系不尽不实，系查无实据，你根本就唔应该做呢段新闻。或者你要好嚴謹地做呢件新聞，但你冇理由播下播下，明明佢自己郭文貴啊，唔知喺個 Twitter 度啊，都公開宣揚話自己上美國之音啦。 嗯， 你點會 cut 得㗎，大佬？ 嗯， 喂，所以你而家國會係起曬槓準備調查，究竟呢一個係咪美國同老共係攞咗個 deal 啊，大佬？ 係啊，呢、這個好大鑊㗎，其實係，咪就等於就係話你。而家你 Donald Trump 真係瓜田李下，係嘛？你又同呢一個習近平打得火熱，又成日講電話，係嘛？點樣去對付呢一個北韓？喂，你而家真係要教呢個老共去對付呢個北韓喎。但另一方面，真係有呢一個國民據去爆料嘅時候，佢真係動用到，喂，佢之前佢做好多嘢㗎啦。譬如你有紅色通緝令，喂，屌你原來紅色通緝令又係假，嗰、那個叫紅色通報，呢、這個又係咧，就係、是、靠曬即係呢個而家喺呢一個 國際刑警入面嗰個阿頭啊，佢以前做公安部嘅大佬，係咁濫用佢而家佢嗰個位置喺度亂發呢個紅色通緝嚟。之前咪搞過呢個咩咯？之前咪搞個城報老闆咯，谷卓行咯，谷道行咯。咁而家你搞完谷道行之後，又搞呢、這個阿郭文貴啦。喂，你以後真係亂咁俾佢搞噶。 咁但係你最覺得奇怪的一樣嘢就係點解美國之音會 back down？ 係 啦， 喂。得几个解释嘅啫，头先未穷尽所有可能性。另一个可能性，有啲人就话：喂，唔系美国之音入边有鬼啊？ 唔系阿桑普收到风，佢话系，佢自己收到风话系。 桑普最唔信呢啲嘢嘅人，因为读法律出身嘅人咧，就冇证冇据嗰啲人咧就唔会乱估嘅。我哋嗰啲咧就大胆假设，小心求证嘅啫。 系， 喂，你得一个解释嘅啫。喂，高层落 order， 咁嗰个高层系乜嘢咧？咪就系中文部嘅主管，就叫龚小系嘛？我特登 check 过佢 background 噶，佢都原来八几年就已经系走咗去博喺哈佛大学业噶，屌攞博士 嚟啊嘛！ 喂，但系你话喺个过程里边留咗喺美国咁多年啦，俾人收买咗又绝对唔出奇噶， 啊， 系嘛？有需要嘅时候咪揿你掣咯。 嗯， 喂，嗰个龚小系以前都喺自由亚洲电台噶， 我知道我知 道，啊，唔知乜嘢事嘅权斗俾人哋斗走咗咋？ 啊！我呢、這个我竟然我 佢系广东话部噶，本来嘅头嚟噶，佢又系龚小夏， 系嘛？ 唔简单噶。 哦， 跟住你再去做美国之音，顺理成章啦。美国之音大过自由亚洲， 系 嘛？佢影响力大好多嘛。 咁 啊，当年八九民运嘅时候，嗰啲我当年识嗰啲学生，个个都话听美国之音噶啦，大佬。 喂，其实而家系咪即系都仲有个影响力喺度咧？ 最大影响力嘅地方咧，我听佢哋讲其实就系越南。 越南系 嗰啲系你睇佢嘅越南话广播嗰啲 Facebook 咧，自由亚洲 好劲噶，多拉好多噶。 喂，大佬，嗰啲系几廿万噶。 系啊，好。 喂，所以老共咧真系无孔不入地咧去搞你。第一，佢喺短波度搞你。等你咧嗰、那个即系播放嘅时候咧，唔系好容易听得到。 嗯。 第二就系咧渗入啲人入去你嗰度，有乜出奇啫？ 嗯。 系嘛？喂，养兵千日用一时，平时就激到阿妈都唔认得，平时即系正规规规矩矩， 系 咪照跟翻新闻嘅员去做一单就得噶啦？呢一单郭文贵就得噶啦。 嗯， 佢嘅影响唔系在于郭文贵系俾人中断咗嗰段广播咁简单，或者系爆嗰啲咩出嚟，或者嗰啲事实啱唔啱，或者系咪影响到新闻自由，而系在于你俾人睇到原来你作为。促进全世界所有民主和自由的所谓美国价值的一个媒体，竟然是被人收买了，怀疑被人收买了 Alice 是吗？ 嗯， 喂，如果不是，就算你听日我们找了何志刚在这里爆涂君衡大祸，在我们这个台啊， 嗯， 是不是播播下唔通推咪禁熄了他， 嗯， 不让爆啊，大佬，那你不是好大祸，你一就不能请人来，你请得人嚟，点解俾人讲啊，大哥？你最多不断质疑佢嘅啫，喺个访问过程里边系嘛？ 呢个系一个好严重嘅伤害嚟嘅，其实系。 喂，你七十年嚟嘅基业啊， 嗯， 全世界嘅即系追求自由嘅人民啊，都系望紧你美国之音啊！对我哋香港人嚟讲，我哋梗系唔熟啦，大佬，我哋使乜靠美国之音啊？我哋使乜靠自由啊？走啊，大哥！ 连大班啊，你 D 一百呢个即系播唔到呢一个港台嗰啲新闻之后咧，都要揾呢个自由，呢、這个都要揾呢个美国之音啊，都要求救啊，揾佢。 同埋佢哋系 professional 嚟噶，嗰啲即系例如话佢访问我嘅时候，佢真系事先 set 晒所有 question 俾你噶。 嗯， send 晒俾你，再打电话 confirm 你收唔收到我 email 啊？听日几多点啊？个主题系乜嘢啊？你个嘉宾隔篱嗰个系边个？即系佢哋真系好似一个正式嘅媒体，比无线亚视以前亚视 嘅准备更加多， 系更认真啊！ 啊， 对你一个 我谂 好好多访问人啫， 我谂港台都未必有咁认真，应该。 喂，之前一日已经发咗 message， 即系例如话我接受过一次有关十年嗰套戏嘅访问，佢， 啊， 之前一日 send 咗 message 俾你，问你收唔收到 email、WhatsApp 啊，打电话同你 confirm， 听日八点钟开定你部电脑，因为我要对到你个样啊。咁样讲嘅，跟住就你嘅 email 里边咧 set 咗五六条题目，因为佢话咧，我知道你普通话唔系太灵光，梗系你最好就睇清楚啲题目，你已经准备定答案啦，大哥。 喂，咁人哋呢啲先叫做訪問啦，唔係唔通突襲你啊，大哥，係嘛？ 咁我哋興玩突襲噶嘛？ 喂，大佬，而家就嚟十一點，唔通我十點十先打俾你， 咁所以 做訪問， 咁所以你 VOA 嗰啲嘢咪冇料爆咯，係嘛？你冇突襲就冇料爆啦，大佬啊！嗰啲嘢咪全部 predictable 咯，呢啲要即係呢個係有， 唔係都要 strike 個 balance， 你講啱嘅，即係話你 preset 咗。即是三四条题目你都要懂得 follow up 的。 即是港台就肯定不会做这些东西的了，我知道就。但是就这个都大镬的，是吧？你刚才说即是原来自由亚洲这么什么的，即是原来有这样的作用，我很怕怕的现在。 不是啊，你的作用是在于什么？因为它确实是以短波为主的嘛。 是短波为主，同埋卫星的嘛，卫星加 上短波嘛。我们所谓在 YouTube 或者在Facebook 里面，在网上世界里面的东西，其实对内地是一点影响都没有的。因为老共已经 block 晒的了嘛。 是 他唯一靠的是什么？ 短波咯。 不是短波，是放入去大陆咯。喂，大陆的人民你都会思考得到啦，你是他是吗？在个政权压迫之下，我怎会听中央电视台的？我梗是听隔离那些即是骂下政府啊，讲下政府有什么做错啊，怎样去打压维权人士啊，怎样去迫害这个即是李波啊。喂，我梗是听那些啦。我有得揀我都会揀嗰啲啦。喂，但香港唔系嘛，我哋香港一定唔会熟自由亚洲，唔会熟美国之音㗎。系咪？我哋大把嘢俾我哋揀，大哥。喂，但系你呢一镬嘢从郭文贵即系爆大镬，不论佢讲嘅嘢系坚定流，不论佢系咪应该系成为呢个国际刑警通缉嘅即系贪污犯都好，你请得佢上去，你俾得佢做嘉宾，你大事宣扬完，你竟然半途系 cut 佢。中间冇事，中间冇事，你话外交部抗议，挑其实我都抗议噶啦。美国政府咁样 back down， 喂，如果系咁咧，咁咪真系好大镬喎！你话斋，即系特朗普系真系攞咗 有能力咯， 呢啲嘢嚟作为佢同老共嘅交易嘅一种工具， 冇嘢交易唔到。嗱，呢啲咁嘅人， 喂，呢样嘢我唔系唔信噶，因为点解咧？我曾经收到个信息。就话唔知系华盛顿邮报定纽约时报，我都唔记得咗边份。佢就话特朗普曾经发表过呢个意见，佢话要 cut 咗呢一个 Freedom House。Freedom House 大家知道系咩料噶啦？即系全世界咩自由排名啊？嗰、那个即系年年都公布噶嘛。同埋 cut 咗呢一个美国即系民主基金会对中国甚至对全世界地方嘅干预啊！因为佢。年年是几亿几亿咁美金咁抌落去咧，呢啲系去搞人哋其他地方嘅民主自由噶嘛，输出美国呢个价值噶嘛。特朗普曾经喺个访问里边系讲过呢样嘢，我有问过佢呢啲人噶，我话会唔会噶？喂，咁系反映到成个美国嘅外交政策嘅转变嚟噶，呢个系唔会嘅，唔关佢事嘅，因为美国民主基金会又好，即系Freedom House 又好，即系自由之家又好。喂，嗰啲钱全部系国会俾嘅，即使特朗普夹硬嚟，即系国会都唔会即系咁做啦，配合佢咁做啦，系嘛？ 你即使你自你共和党入边都有分歧嘅，即系你譬如你话系咪要输出呢啲咁样嘅美国价值？譬如好简单，你 Marco Rubio 就同呢一个特朗普已经好唔同啦，已经系吓，即系佢已经系完全。 但系特朗普呢个生意人咧， 系 话说 乜都可以丢噶， 系真系攞我哋嚟丢嘅，真 系啊。 真系攞我嚟丢噶，喂！所以你话今次美国呢支音呢单嘢，如果佢好彩，佢就真系冇亲手落命令落去，即系同习近平讲完电话之后，就打俾美国支音嘅台长，就叫佢 stop 咗佢。好彩系咁啊！你宁愿相信就话佢中间有啲人俾人收买咗做咗鬼，长期卧底做无间道，系嘛？一个咁样嘅掣就 cut 咗佢算啦。喂，咁都仲有一嚿，喂！如果你话系由最上层。压落去嘅话，叫佢收声嘅话咧，喂，你真系惊喎！咁我哋点仲相信美国可以消除革命啊，大佬？点佢仲可以和平演变啊？喂，全世界好多地方系睇佢头嘅，大佬。如果而家你搞佢个生意人，系攞你嗰啲人民嘅权利同埋自由，甚至乎系公义，你做买卖嘅时候，你唔惊啊？你唔腾啊？ 我聽完之後我都打到個突啊，大佬！上個禮拜五嗰陣時候我都未察覺啊，大佬戇居居啊，仲喺度諗住聽郭文貴啊， 你都未， 我都未留意呢段新聞啊，大佬！哇，越聽越恐怖啊，大哥！系嘛？唔单止你七十年嚟嘅基业嘅问题啊！ 我事前同你讲话做要讲郭文贵都唔知道发生咩事，大佬。 系啊，我都未知佢发生咩事。屌，我谂住成日嗰啲你爆我贪污就我爆你贪污噶啦。你系 juicy 啲啫，喺飞机度即系做爱揾个女 model， 咁又如何咧？系嘛？ 嚟噶， 俾咗钱你买呢、這个几千万嘅太古城单位，咁有乜出奇啫？我谂住屌，大佬有咩值得分析啫？系嘛？喂，但系如果你而家去到呢个阶段咧，就有好多延伸嘅分析咯。第一，中美关系嘅角度，中美嘅角力嘅角度；第二就系成个美国嘅外交政策嘅转变。如果你呢个系上头嘅命令嘅话，咁你呢一个咧，全世界好多被压迫嘅人民咧，就真系几大镬咯。喂，当年我哋拣 Lesser Evil， 希拉里系有道理咯，证明屌大佬。即系个国策唔会咁180度转变，而系成为民主人权，真系成为筹码同埋棋子。 唔系咁，所以我哋嗰阵时话撑 Donald Trump 嗰啲人有一种好戇鳩、好矛盾嘅一种讲法咧，就系话咧哇 Donald Trump 正啊，系嘛？即系佢出啲牌你估唔到噶。喂，但系你系一个民主选举嚟嘅，你点会投一个你估唔到嘅候选人啫？你如果你一个人你系估佢唔到嘅。咁你凭乜嘢去即係民主去監察佢啊？因为你民主你唔係讲选举㗎，你仲要讲个監察，仲要讲透明度，仲要讲呢个 accountability 㗎，你要讲呢啲嘢㗎。 所以你更加需要你嘅政策嘅 consistency 咯。 係啊， 你唔可以突然之间咁样改㗎嘛。 唔係你专登你要选一个你估佢唔到嘅人，你系咪揾自己笨呢？即係你嗰样嘢其实本身骨子里亦都系反民主嘅，所以其实佢而家你话去到100日系嘛？佢嗰个民望系最低，系有理由嘅，系嘛？佢而家佢够话啦，系嘛？话要大幅减税，佢减到个利得税去 15%， 喂，仲少过香港嘅，跟住仲话，即系佢话可以咁样减税减债，同时间吓点减债啊？喂，呢、這个拗爆头，拗唔掂，喂，即系所以，即系你唔知佢系开边饭，亦都话，即系你作为一个生意人，佢又出名嘅生意人，系冇嘢唔卖得嘅，喂，你唔知佢几时卖咗你，所以其实嗰阵时有班 同，我觉得啊。你不断在未来的几年里面呢是不断被他卖的 了。 是吗？喂，你口口声声言犹在耳，还在讲紧货币操纵，说这个老共说他这个即是不断是玩弄这个贬值这个人民币，令到我们丧失了美国企业，令到美国不能够强大。一个屈美十，因为北韩的问题又好像没有发生没有事那样。因为北韩这个问题，甚至乎有人怀疑佢干預埋美國之音對中共嘅廣播，會有乜出奇啊？佢之前都講曬出嚟噶啦，自由之家、美國民主基金會係咪應該干預其他國家嘅事務，甚至乎 special 埋中國添？係咪應該再搞鳩呢個老共添？係嘛？每年嘥咁多錢，喂，佢嘥喺亞洲嗰啲錢，大部分都係懟落去中國噶啦，大佬，你估真係搞下柬埔寨啊？柬埔寨嗰啲細國嚟嘅啫，大哥。搞下越南咁簡單啊，大佬！越南啲都係濕碎啫。喂，佢主力係搞老共噶嘛？美國之音又好，即係自由之家又好，呢、這、一個嘅美國民主基金會都好。喂，如果佢喺成個政策上邊咁樣去倒退嘅話咧，喂，我哋真係驚過佢嘅，大佬。 係啊，驚噶。 喂，我哋驚過美國人啊，大佬。系嘛？美国点关咩事啊，大哥？ 所以我哋话呢个美国总统咧，其实 suppose 唔应该系美国人可以选嘅，其实 世界都可以选嘛。 系啊，呢个世界总统嚟嘅，大佬啊，真系。所以其实呢个好唔公道。所以点解啲人咧，即系争住移民去美国咧？其实系即系点样讲啊？即系还我选举权嘅，其实系即系你自己做美国人， 你投嗰一票系影响紧全世界。 大佬真系系啊，即系几大镬啊！所以你话。系嘛？所以你唔系话值唔值民主派呢、這个世界就系咁样。好，咁啊，今日嘅时间系咪应该差唔多啊？ 差唔多啦， 唉， 两条友口都干晒，大佬、 啊， 今日 OK 啦 ，OK 啦，吓、OK 啊，即系呢。 曹总话 OK 啦，大佬、 啊，你要点啊？好，拜拜， 拜拜。